最有意义的可能还是今年的伦敦、嗯、因为是 今年的伦敦， 对，因为我们是从去年的9月24号、 嗯、 柏林第一站开始、 嗯、 然后这个将近7个月的时间这六站走下来， 嗯， 然后中间还隔了一个春节，然后、 嗯、 今年的伦敦是我们俩的收官， 嗯， 所以伦敦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意义不同的， 嗯嗯嗯， 因为孟楠其实在跑伦敦之前设想了很多他会以什么样的状态完赛， 嗯嗯， 然后结果跟他设想的所有 都 不 一 样, 不一 样，对，因为 那孟楠设想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呢？ 就是跑了210天，然后6个马拉松、 嗯、 然后终于要拿到6星奖牌，然后我曾经梦里无数次就是各种不同的情景，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会激动到哭， 嗯， 我可能会心声的尖叫，然后我可能会跳起来， 嗯、啊， 结果我在伦敦的时候终点我是晕倒了， 我天哪，真的，我猜到了，我说可能最后你会虚脱， 真的是这样， 对吧？ 我们是4月17号跑的波士顿、 嗯， 波士顿遇到了这次百年一遇的最冷天气，0度气温，然后6级大风，然后全程的是大到暴雨，然后我们是迎风跑的，然后那个雨一直在脸上拍、 嗯、 然后当时全程就一直在想一首歌、 嗯、 就是华仔的那个冰雨，真的是 冷 冷 的冰雨， 然后所以然后接下来我们6天之后又从波士顿飞到了伦敦、 嗯、 然后伦敦又赶上了有史以来最热的天气， 我 同期就是同期里面最热的天气、 嗯、 然后 那天阳光是不是暴晒啊？ 超晒， 哇，伦敦居然晴天了还暴晒，真是不容易， 就特别不容易、嗯、然后我在跑柏林之前就是我是想在柏林马拉松的时候给我机场 PB 新430、 嗯嗯、 然后结果柏林遗憾了，考的是4小时31分14秒、 嗯、 这遗憾了1分14秒，然后就立志想六大收官的时候让自己有一个好的成绩、 嗯、是的， 结果赶上了天气特别坏、 嗯、 然后特别暴晒的伦敦、 嗯、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是一直在跑，按照豆豆教给我的配速，他告诉我、 嗯、 你半程一定要在210之内， 嗯， 30公里的时候一定要在3小时10分钟之内， 嗯、哦啊哦、 然后只有这样的速度你才能保障后面不叫速，才能进430、 嗯、 然后我跑到38、39公里的时候，我真的人生第一次感觉我可以碰到我的意志力，就能摸到他、 嗯、 我跟他碰撞了、 嗯、 意志力是无形的东西，但我真觉得他就是一个人，我头一次真的感觉到了，哦，我的意志力就在那儿，真的是、 嗯、 然后当时就算了一下，我如果坚持下去的话、 嗯、 我今天即使没有进430，我觉得我现在也是最棒的，但后来我又给自己做了1分钟的那个思想工作，我想说都已经跑到这个程度了，然后我现在40到42以7分半的配速我也能够到终点，然后我就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，然后我家豆豆在离终点还有600米处等我、 嗯、 等了将近得有20多分钟吧， 嗯，差不多， 哦，你要等他，就是 想跟我一起 跟他 携手冲线， 因为是我们六大的收官嘛、 嗯， 又是我们的蜜月之旅， 是的， 所以 一定要 一站一定要牵着手去冲线， 哇， 然后特别陡，在那个，因为他600米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标志， 嗯、 然后那儿有警察维护秩序， 嗯、 然后有志愿者，就是帮助那些可能快到终点跑不动的人， 啊、说哎呀你怎么了？ 对，然后跟我说。嗯，那个这不是终点，还有马上就到终点了，你要加油， 你再坚持一下。 对，然后我说我肯定能完赛，我在等我的妻子。然后他说、 嗯、 哦，那个你可以在这儿慢慢的等。 嗯， 特别逗，那警察还特别负责任的，怕我跑不到终点。 啊啊啊！对，其实真的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，一种信念。包括尤其孟楠，可能就是当他受不了的时候，可能已经到意志那个临界点了。 对 对、啊、然后六百米看见他的时候， 嗯， 哎呦，当时我就跟他就说了2个字：拉我 啊！ 然后我们俩真的是，我真的最后600米是被豆豆给拉到终点去的。 哦， 然后到了终点就躺下地下了、 嗯、估计跟身体和心情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。我觉得其实经过这210天六大马拉松，你们两个的感情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升华，就是尤其当一个人可能在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尤其你的另一半去支撑你，然后去拉住你，那时候你的感觉是无限的，就是